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30集，密室惊魂上。一条长而笔直的走廊，尽头是窗台，两旁漆黑，唯一的光亮来自外面远处高楼大厦的灯火，但这并不能令欣欣的恐惧减少半分。特意放轻的呼吸和脚步声反倒更令人毛骨悚然。欣欣开始后悔了，三个小时前朋友提议来参加这里的真人密室惊悚游戏探险时，他就不应该答应。谁能料到这里的一切会那么逼真，逼真到欣欣这种自忖大胆的人都有种后退逃离的冲动。据说这里的密室游戏刚开不久就成为了本地热门的网红打卡景点，还听说老板以前在日本旅居过，借鉴了不少日本惊悚鬼屋和密室游戏的场景布置，让不少来过的玩家都大呼过瘾，尽兴而归。还有说，为了保证大家在场景里的真实的体验感，每天都会限制入场的人数。欣欣的朋友提前一个月预约，才预约到了位置。他们一行六个人，与其他14名玩家一道，被打算随机分配为四个队伍，每队五个人，从大楼的四个入口进入，谁在规定时间内最先找齐所有指定道具，并拼接完整抵达楼顶，就算胜出。欣欣所在的这栋大楼，据说以前曾经是纺织大厦，有过辉煌的时刻，后来一场大火将此处付之一炬，纺织公司迁走之后，这栋大楼也随着衰败下去，后来本地政府几次想要找人投资重建都不了了之，直到这家真人密室逃脱游戏公司的老板接手租下大厦，将它重新布置变成游戏景点。举目抬头，从墙壁延伸到天花板，灼烧的痕迹斑斑可见，很容易想象当年那场大火到底有多严重，夺去了多少人的性命。欣欣发现自己的思路正像脱缰的野马往不可深测的深渊一路狂奔，赶紧死命地默念《正气歌》里头的两句：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。”他们这一队原本有五个人，十分钟前在厕所门口分道扬镳，其中两个人觉得有尿意，并且想在厕所里找找道具，另外三个人呢，则去了同一层楼的工厂车间里寻找。欣欣是三人之一，车间很大，许多机器在当初的火灾中被烧成铁锈，废弃无法使用，事后纺织公司也没搬走。欣欣在那些机器间游走，低着头专心地找道具，在他终于找到一块拼图，兴奋地抬起头时，却发现两名队友已经不见了。 要不现在掉头回去，直接在入口等他们吧。不行不行，这才二楼，现在就退缩肯定会被他们笑死的。 欣欣的脚步越来越迟缓，正气哥的浩然正气逐渐被四周扑面而来的阴森恐怖覆盖淹没，肩膀被人从后面轻轻地拍了一下。欣欣尖叫一声，头也不回地往前狂奔，走廊尽头也有楼梯，欣欣想也不想的就要朝上跑。 站住！ 好像不是鬼啊。 欣欣鼓起勇气扭头看了一眼，是一个穿着浅蓝色衬衫的年轻人，眉清目秀，似曾相识。欣欣的脑子空白了三秒才想起来，对方似乎姓东，是另一个队的成员，这个姓氏很少见，加上跟他一道过来的男人外貌也很出色，欣欣才会记住这两个人。年轻人大步走过来，欣欣如见亲人，差点掉泪。 你们跑哪儿去了？我怎么四处找不见人？ 你的队友呢？我跟他们走散了。 姓东的小哥比他镇定多了，他们两个人呢，分属不同的队伍，本来是竞争关系，但现在呢，欣欣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 我能跟你一起走吗？ 欣欣已经打定了主意，如果小哥不答应， 他就死缠烂打地跟上去。 可以，你跟我并肩走吧，别在我后面。 我还是在你后面吧。 如果你在后面不小心踩到什么，出什么事情，连声音都来不及叫，我是没有办法及时察觉救你的。并肩走安全点。 啊，这不是游戏吗？难道这会发生什么？ 冬至还想说点什么，又怕吓着他，只得委婉地说， 这里太大了，天又黑，一头在厕所里都没有人发现。 欣欣见他从裤兜里摸出了一部手机，打开上面的手电筒。 嗯，你手机没交？ 在他们进来之前呢，手机就被统一收到柜子里暂存，这也是游戏规则之一，为了防止大家互相联系作弊，失去游戏乐趣。 哦，忘了，那要不我把灯关了。 哎，别，咱们先出去再说，要不你上网查查，看看有没有快速通关的攻略啊。 欣欣刚说完，就见冬至手机亮起的屏幕上显示没有信号。这地方啊，也不算是郊区，只是周围以前是工厂，后来产业园搬迁，这一片还未做新规划，就暂且搁置下来。其中又以这栋纺织大厦的占地面积最大，虽然从窗户可以遥遥望见市区的辉煌夜景，但丝毫无法驱除欣欣心里的森冷恐惧。 怎么会没信号啊？咱们走到窗边试试吧。 不用试了，这里屏蔽一切信号，我们先回去找你同伴。 要不我们直接下楼去入口等他们吧。 这栋大厦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阵法，每层楼都有一个阵眼，即连通其他空间的出入口，必须先把阵眼找到并破坏掉，否则我们永远都出不去。 欣欣觉得对方说的是普通话，每一个词听起来都是中文，但连成了一段儿，他就如同听天书了。他甚至怀疑这小哥哥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。可现在就剩他们两个人，他不敢一个人走，已经别无选择了。 好像有水声，好像是厕所传来的，我有两个队友刚才去厕所了，要不先过去看看。 嗯， 欣欣扯冬至的衣角，冬至从背后解下长条形的背包，从里面拿出了一把剑。 怎么会有把剑？ 他刚才还以为对方背着个二胡来玩游戏，怪异的感觉在心头挥之不去。欣欣想问什么又不敢，明智地选择了沉默闭嘴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紧跟冬至。水声越来越清晰，欣欣也越来越紧张，洗手间里面似乎有微光透出，影影绰绰，闪烁不定，还伴随着嬉笑声，像是几个人在里面玩手机。 刘宁，是你们吗？别玩了，快出来。 但伴随着他喊起一声，里面的光影和声音骤然消失，安静的让欣欣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。 这是不是工作人员安排的环节？ 冬至没吱声，径自地往里走。这间女洗手间属于老式装修风格，墙壁四周贴着最古老的白色瓷砖，但缝隙早已泛黄，绣着斑斑水渍，地上则是马赛克瓷砖，同样老旧不堪。水声再度响起，是在洗手间靠近窗户的水池，水龙头不知何时被拧松，但欣欣分明看见那落入池中的水滴却是血一般的暗红色，头顶仿佛有什么东西划过，他猛地抬头，似乎瞧见了一团黑影飘过，快得令人看不清。别回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